加固工程主要包括支撑减压钢的顶部有潜在松脱可能的部分混凝土板块、钻拱和其他有潜在危险的结构部分，以保持减压钢结构稳定并提高工地安全。水务署又说，根据纪录，减压钢在1904年落成，署方在1952年加建现时所建的混凝土结构。运输署推出发出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电邮通知服务，俾已经订阅服务的登记车主知悉有人或者机构经查核车牌登记获得个人资料。如果登记车主怀疑证明书所在的个人资料被申请人滥用，可以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或者报警。记协质疑措施无异于设立通风报信机制，又说查核车牌登记是记者一贯查证手法，是发挥第四权监察社会的重要途径，促请政府在申报选项中加入传媒报道的用途，并豁免这一类车辆查册的电邮通知安排。运输署强调，一直致力平衡公众查阅车辆登记册资料的需要，以及对登记车主私隐的保障。鉴于资料或者会被用作不法或者是不当用途，署方推出通知服务。天气方面，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19，瑞士法郎0.882，加元1.279，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7,120点，跌1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43美元，卖出1,940.48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会在晚上抵达华南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早市区气温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宝雅路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啊，近住宝雅路一段挤塞，咁特别系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翠怡花园，咁宝雅路都受影响，龙尾就喺太和广场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宝雅路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咧就挤塞，咁车龙比较长咧就系太和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龙尾就喺翠怡花园对出，咁宝雅路咧都受影响，龙尾就喺太和广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月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月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月富泰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通识60秒。 我阿哥阿嫂咧，寻晚嘈咗好耐啊！一个就话咧，俾 B B 趴喺度先瞓觉，话等佢咧有多啲安全感；另一个咧就话 B B 一定要背脊贴住个床褥先嚟瞓，咁样先够安全。你话啦，我应该帮边个好？ BB 咧唔可以趴喺度瞓噶，好容易咧令佢哋呼吸困难，好容易窒息噶。 连打侧瞓都唔好？ 唔好啊，因为咧佢瞓瞓下会喐噶嘛，好容易咧又变成趴喺度瞓。万一咧佢唔够力转翻仰睡嘅姿势咧，唉，容易出意外噶。 咁听你咁讲 ，BB 都系仰睡先系安全、 啊。系啊，仲有啊，就算 BB 瞓着咧，父母都要频密咁留意 BB 嘅睡姿啊。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在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一个懂得预测未来嘅神童话疫情今年三月就会完。另一个朋友同我讲，佢话好多专家话疫情有排都断唔到尾。仲有一个朋友话该死唔该病，唔谂得咁多啦。呢啲时候你会相信乜嘢呢？我哋不嬲都系相信自己想相信嘅嘢啫。唔信，问下自己信乜嘢？ 财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 早晨啊，八点十分嘅时间，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同埋 Kitty 啦 ，Kitty 早晨啦， 早晨阿 O， 早晨晨光嘅听众，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64%啊！ 系立即同大家睇睇股市先啊！今日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哇，琴日咧港股第一个交易日啦，2021年啦，好劲喎！嗱、啊，指数咧就唔系好反映得到，因为上年咧 Kenny 都有讲啦，炒股唔炒市啊，个别股份咧，即系我哋上年有部署或者有倾开啊，咁可能有啲散股民都有睇嗰啲股份，哇，全部升10%+啊，我都有少少饮痕，因为话晒一样嘢咧，就系有啲嘢唔好砸过年啊嘛，咁通常咧就将年尾嘅时候啊，都有成哇10日8日假期咁样，感觉上啦，就啊算啦，2020啲嘢我哋摆低佢啦，咁啊谂住2021先部署啦，点不知咧原来有啲嘢砸过年啊好啊吓，嗱我讲几只内需股啦，譬如嗰啲农夫山泉啊、蓝月亮啊、斯摩尔啊，全部升10%以上，系咁啊，哇真系好夸张嘅升幅。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Kenny？ 系啊，咁啊，琴日升嗰啲股份咧，都差唔多系我哋不嬲节目都系中意嘅股份嚟啊。咁啊，早头先讲啦，就农夫山泉啊，或者蓝月亮，我哋都提过多次啦。其实就佢都始终咧都会好似农夫山泉咁咧，就会系即系爆上嚟噶啦。咁琴日就终于开始发力啦，就叫突破咗之前啲徘徊区啦。咁就最主要因为其实都系咧，就内需消费类股份方面咧，就大家都喺度今年咧都系一个主题嚟嘅。咁尤其是譬如好似呢啲咁大 market share 嗰啲咧，譬如蓝月亮嗰啲嘅话咧，其实佢系即系全国嗰洗手液啊，同埋呢个系底液方面咧，系个市占率系第一噶嘛。咁就另外佢哋嗰个毛利率方面都超过60%噶嘛，亦都有一个品牌嘅效应。即系我哋喺节目都成日讲咧，嚟紧嗰个内需主题方面咧，就其实一定要睇你有冇个品牌啊。除咗睇每年嘅销售之外嘅话咧，毛利率之外嘅话咧，最紧要你睇你个品牌，因为品牌價值呢樣嘢嘅話咧，大家可以俾好高嗰個日價都冇問題嘅，因為你呢個係比較虛無縹緲啲噶嘛。但如果你話係嗰啲每年好硬淨啊、實實在在嘅銷售或者毛利率嘅話咧，呢啲比較難去有個想像空間。咁所以變咗就大家都會發覺一啲品牌嘅嘢咯，無論係即係洗手液又好啦，呢個係飲水又好啦、打邊爐又好啦、 啤酒又好啦、 都好啦，全部都有品牌嘅嘢嚟嘅。 咁我见你今年咧，即系如果真系好似阿 O 咁讲啦，踏入新一年有啲新嘅部署咧，有冇啲咩焦点我哋可以重点留意一下咧？ 其实咧就今年我觉得都会比较多嘢炒嘅，因为点解咧？就嗱，旧年嗰啲新经济啊，或者系消费类股份方面咧，就当然跑赢晒啦，尤其新经济啦。即使你话去到年尾有一个系即系平台垄断方面嘅担心，但系其实你买单计数都好好嘅， 系 同埋佢跌咗落低位之后咧，都其实见到有成接力嘅。 咁而今年咧就更加會炒，即係我哋舊年都成日講啦，今年主題就炒翻呢個係即係疫症之後啊，嗰個經濟復甦啊嘛，尤其是咧就喺個低基數效應之下嘅話咧，啲傳統類股份都有得玩嘅。咁你舊年年尾開始，你都見到咧嗰啲係資源股啦，譬如啲銅啊、落木啊，或者我哋成日講嘅呢個係供風啦、啊，供風最誇張升超過$100樓上。 係啊，呢個叫做電能車嘅板塊啊， 鋰業係嘛？ 係啊，供風鋰業啊，上年又學識咗個供字啊嚇咁樣。阿Kenny 都好詳細咁樣講。 係啦，嗰個地方嚟嘅係個。 因為咧，你睇翻其實嗰個係資源類股份方面咧，都會受惠翻經濟復甦概念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就今年嗰、那個板塊嘅輪動咧，都會比較全面啲嘅。但係始終我覺得就如果你話睇翻跑贏嘅話咧，我都係 buy 翻有新經濟概念，因為始終佢哋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真係顛覆咗而家過往傳統嘅行業啊嘛。 嗯，係啊，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啦。都有一啲旧经济之中的新经济，或者新经济之中的旧经济，咁你可能会话喂讲乜嘢啊？新就新，旧就旧啦。哦，唔系咁啊，睇翻上年有一只个股啦，联想咁样啦，大家都以为喂咁佢做即系桌上电脑嘅啫，咁系咪旧经济咧？咁又系旧经济，因为佢买一部电脑用一部电脑，但系调翻转头就系咁佢系咪新经济咧？咁你电脑都唔系新经济，讲唔过去喎。咁嗱，但系睇翻上年啊，譬如2020年联想嘅股价咧，哇，真系马唔觉。唔觉升咗上去都升得几靓仔吓，咁究竟点解会升得咁多？今年又有冇承接力咧？关于只比较稳阵啊、稳阵之选嘅股票，点睇咧？ 其实联想咧，我就觉得你用稳阵形容系啱嘅，不过咧就反而对我嚟讲啊，就觉得唔系太过 sexy 嘅股份呢啲，因为最主要其实佢几块业务啦，就好似头先你提到啦，电脑即系 PC。其實就會帶嚟一個好穩定嘅 cash flow 嘅現金流嘅，但你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增長喺度噶嘛，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PC 嘅滲透率都好高，咁同埋而家大家即係新一代都唔會用 PC 噶啦，都係用呢個係iPad 啊，或者係用notebook 噶嘛。 除咗翻工，除咗翻工嘅 除咗翻工係啦，除咗商業上邊會用 PC 之外咧，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可能手機已經搞對。已經係取替咗好多 PC 嘅功能啦，基本上。咁第二就係話手機，咁手機方面咧，亦都佢好明顯就唔夠呢個華為同埋小米啦，即係已經係遜色咗好多。唯一有去到亮點嘅就係其實嗰個係數據中心同埋亦都係server 即係伺服器方面，有數據中心咧係開始跑緊出嚟嘅。咁我諗而家啲投資者都係 buy 佢依樣嘢，因為你隨住 5G 啊同埋新經濟盛行嘅話咧。你雲計算啊，雲呢樣嘢嘅話咧，就其實越嚟越係需求大嘅。咁所以數據中心方面咧，就等於好似傳統我哋行業嘅收租股一樣啦。即係我就開一個數據中心，就喺度即係俾啲人擺啲 server 喺度啊，做呢個係即係數據交換嘅話咧，我就收租啦。咁等於就好似傳統行業嘅收租股啦。 系咁啊，所以散股民又可以参考一下啦，睇下2021有啲咩部署啦。嗱，今日时间所限，未能够讲得太多。不过咧，听日我哋又有好多唔同嘅股份咧，又可以同 Kenny 一齐倾下偈啦，又可以分析一下。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听日再倾过， 唔 该 Kenny， 拜拜， 拜拜。 崔杰彤，你对2021年有乜嘢期望啊？ 过去一年俾我嘅启示就系世事难料，好多嘢都唔到自己掌握，更加体会到健康嘅重要。所以2021，我期望自己继续早睡早起，身体好，翻工从来唔迟到。有咩想做就尽情去做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迎接2021。 8:17，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林慧， 早晨林慧， 点啊今日有啲咩介绍下？ 嗱，我真係好想問一下大家咧，你哋平時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啦，我估你哋會比較少，因為你揸車啦。 我都有 嘅，都有嘅，因為揸車其實好多地方都唔想揸出去。 我都話我而家過海咧，通常我都係選擇一個公共交通工具。 係， 或者有陣時如果喺屋企直接過海咧，我就更加會選擇公共交通工具。 嗯， 係，你係中意搭長途車，但係唔係自己揸嗰啲人嚟嘅。 啊，又唔系嘅， 纯粹过海好麻烦咯，揸车 系啦，同埋经济效益， 冇错， 自己过海太贵， 贵啊， 太贵。 嗱，其实都唔单止系公共交通工具嘅，嗱，譬如而家去咗一啲公共嘅场所啦，咁大家当然好留意嘅就系自己戴住口罩之余咧，都会偶尔望下隔篱嗰啲，嗰啲行过唔识嗰啲咧，睇下有冇戴好个口罩啦。周不时咧，你都会见到有啲人咧戴口罩嘅方法咧，就唔系覆盖咗个鼻同埋个口嘅，可能系唔知个口罩咪太松咧，就跌就跌到咧系遮唔住个鼻嘅呢啲情况嘅。 嗱，呢个咧就有啲阴谋论嘅，即系究竟系真系个口罩松啊，定还是戴嘅人专登拉低啲，等自己可以唞下气？呢个就唔知啦。 系啦，呢个就唔知啦。咁但系咧，点解突然之间讲到呢样嘢咧？就因为咧，今朝早咧一掀开个报章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哎呀，原来咧，即系啱啱咧喺不久之前咧，喺我哋香港嘅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巴士上面咧，就有一条片咧俾人封存咗几日咁。咁原来系咩片段咧？你知啦，香港都几多呢啲咧，即系一有啲咩事故咧，侧边嗰啲人通常咧就系、是。拎部手機出嚟拍低佢咁樣，咁原來咧呢個相關嘅片段咧就已經喺網上面瘋傳咗幾日啦。嗱，我自己咧就睇過一次嘅嗰條片， 我冇睇過片啊，我就見睇過啲相。 系， 即系佢 cap 图啊嘛 ，cap 咗啲相。 哦，系都有相关图片，因为通常呢啲咧，而家尤其是咁疫情高峰期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好关注呢一方面嘅新闻同埋消息啦，亦都系一个警惕嚟嘅。咁其实咧就讲到咧，涉事嘅男女咧就喺巴士上面咧就系、是、拉低咗个口罩啦，又系嗰句，唔知系拉低啊定系跌低啦。总之咧，佢个口罩咧就唔系覆盖住个口同埋个鼻，就净系遮住个嘴啫咁。咁於是乎咧，就引起即係當然啦，周邊嘅人士就哇，點解你咁樣啊？ 即係巴士上邊其他乘客 咧，係啦。咁於是乎咧，就引起咗一啲咧勸喻式，但係開始慢慢咧，因為佢哋都唔係好理啦，即係求其拉拉咁樣，但係又繼續係都唔係遮住個鼻，咁有啲小爭執。咁於是乎咧，就有其他嘅一啲乘客咧，就拍咗個片段咧，就擺上個網嗰度咧，就諗住同人哋一齊喂，大家指責下啦，或者大家都警惕下啦，咁樣嘅，而家都仲有人唔願意去戴好個口。口罩嘅咁，於是咧就引發咗一波個討論，咁啊都好幾日嘅呢個片段，咁但系咧呢個片段咧，我反而覺得咧帶俾我一啲新嘅知識喎。 咩啊？ 就係咧，因為其實我以前咧本身以為咧，淨係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咧，只係有執法人員先至可以有呢個執法嘅權力咧，即係要佢點點點啦咁。咁因為咧我自己有個朋友咧，佢本身係做巴士司機嘅。咁早一陣子咧，我都喺佢嘅社交平台嗰度咧，見到佢一則嘅分享咧，就都幾氣憤喎。咁話說咧，因為巴士司機咧有一個角度咧，係我哋乘客睇唔到啊嘛，就係咧佢能夠喺自己個巴士座駕嗰個位咧，就望到樓上嗰一層發生咩事噶嘛。咁嗱，原來咧佢哋而家咧巴士司機咧公司都有一啲嘅少少指引嘅，就係話咧每一個乘客上車嘅時候咧，都提醒佢哋，你都望一望佢嘅儀容啦，即係有冇戴口罩啊，或者個口罩係咪戴好啊，甚至乎會唔會有啲好不適啊，或者有啲特別嘅狀況咧，都會提醒佢哋去 check 一 check 嘅。咁好啦，我呢個朋友咧有一日咧上個星期嘅事嚟嘅啫，就喺嗰個嘅巴士嗰個望到樓上嗰層嗰個嘅鏡頭咧，就見到有一位嘅乘客咧，竟然個口罩咧冇戴好，咁於是就勸喻佢啦，咁又係發生咗呢啲事。咁嗱，根據兩則嘅事件咧，我就發現咧，原來咧巴士司機咧同埋乘客咧都係有權咧可以勸咗佢，而且咧巴士司機咧甚至乎有權可以要求佢離開添啊。 不過勸咗呢一樣嘢真係可圓可點嘅，因為勸咗嘅方法個個都唔同啊。所以同你見到林毅，你見到。我去见到个方法都唔同啊， 系，同埋劝咗之后，即系劝完佢之后，佢听唔听又系咪即系另一回事咧？即系咪系咪都系佢自己决定？ 系啊，即系可能阿崔杰彤咧，系讲两个字嘅，叫佢 系 唔好 带翻， 或者林毅就三个字，唔好啦咁样， 或者带翻好， 我就一定系四个字噶啦，我就。 身体健康嘛，系啦， 即系个劝喻方法都唔同噶嘛， 咁啊，所以呢个都系警醒大家嘅，即系呢个公共场所，其实除咗系对大家好，对自己都好啊嘛，即系呢个都系保障人哋同埋保障自己嘅。 不过正话阿林毅讲嗰个片段咧，咁其实就如果大家都睇过，又或者就算系 cap 图睇嗰啲相，都知道其实第一样嘢唔好讲个态度啦，你净系讲你个口罩上咗去公共交通工具唔戴或者唔戴好， 已經有問題啦。 係啊， 咁你就其他嘢就唔使講噶啦。 係啊，其實觸犯法例㗎。係 啊， 好咁啊，大家就小心啊，記住啊，好，唔該曬林慧。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氣啦。而家嘅室外氣温咧係18度，相對濕度64%啊。今日係大致多雲嘅，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係乾燥噶。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爸爸妈妈，我唔会再买啲无谓嘢噶啦，放心啦， 我每个月都会计划好点样储钱噶啦。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曾经讲过：懂得节制，成功才能持久；恰到好处，生活才最幸福。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应买则买，应使则使，唔好浪费啊！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嗱，一年一度嘅金融界大型活动亚洲金融论坛又嚟咯噃。今朝早我哋好高兴咧，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高级经理吴振明先生 Johns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下今届嘅论坛嘅。早晨 ，Johnson。 早晨，私分。 嗱，疫情嘅关系啦，今年亚洲金融论坛咧就移师咗网上举行，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实际嘅情况系点样咧？ 第14届嘅亚洲金融论坛 AFF 咧，就将会喺今个月嘅18同埋19号咧喺网上同大家见面。AFF 嘅形式咧虽然就变咗，但系目标就不变喎。喺今届嘅主题重塑世界经济新格局之下咧，就继续协助业界咧就掌握环球走势，发掘商机噶。喺网上嘅 AFF 咧会系由香港嘅时间朝头早8:30系直播到晚上嘅11:00，仲会提供咧重播，令到唔同地方时区嘅观众咧都可以参与。今届嘅 AFF 嘅演讲人数咧仲再创新高，云集超过150位环球政商领袖、金融投资专家同埋科技精英。 可唔可以都透露下 AFF 今年会有啲咩嘅主要内容呢？ 当然可以啦。演讲嘅嘉宾咧就将会探讨喺疫情影响之下嘅环球经济展望，包括地球复苏啦、负责任及创效投资啦、可持续发展、金融科技、5G、创业投资、资产财富管理同埋风险管理等等噶。 啊，咁今年我哋喺 AFF 嗰度啦，会见到边一啲嘅重量级演讲嘉宾呢？ 我今届嘅论坛咧就分别会请到2018年嘅诺贝尔得奖经济学家 Paul Romer 啦，网上社交平台 Reddit 嘅联合创办人 Alexis Ohanian 啦，以及苹果手机 Siri 嘅项目共同创造者 Luke Julia 去担任我哋今次嘅主题演讲嘉宾嘅。阿 Paul 咧就会剖析环球最新嘅经济格局，寻求咧以新思维去克服挑战的最佳方案。而两位科技的创新者 Alexis 和 Luke 呢，他们就会分享他们的创新和创业的心得。 我知道 AFF 一定有很多财金领袖的，可不可以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没错，各地的重量级的财金官员和商界领袖都会参与其中的。当中就包括了黑石集团的联合始创人苏世文、高瓴资本集团的始创人张磊，还有一众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大班，例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银行、瑞士信贷集团、汇丰、渣打、大华银行等等，去分享他们应对现今局势的对策。AFF 亦都邀请了 Calvert Impact Capital 主席 Jennifer Price、 Neuberger Berman 董事长 George Walker 和瑞银香港行政总裁卢彩云等等，去剖析现时赤手可热的创效投资和 ESG 投资趋势。 除了去探讨和金融银行业有关的议题之外，不知 AFF 会不会都分析下其他行业的发展呢？ 一向都会的。今届 AFF 还会首度推出明日对话 Dialogs for Tomorrow 环节，探讨疫情之下各行业的前景，涵盖银行、保险、金融科技、能源、医疗保健、食品和大型科技企业的。嘉宾呢就包括了罗冰咸永道全球加密科技主管合伙人施恒利、渣打香港行政总裁圈惠仪、富卫集团首席数码总监金中芬，到夫子食品共同始创人张涛、巴斯夫的 Carola Richard 等等的。 除了论坛之外，是不是都还有其他的亮点环节可以等参加者和外地的投资者和企业都可以建立联系呢？ 除了讨论环节之外，AFF 的网上平台就将会设有展 展覽同埋投資配對部分嘅。喺疫情之下咧，科技迅速發展，我哋希望咧可以幫助業界去掌握金融科技同創科發展，提升競爭力，尋找投資機遇。觀眾會喺 AFF 嘅金融科技專區、FinTech 初創專區、InnoVenture 專區同埋全球投資專區嗰度睇到唔同嘅虛擬展位，有超過100家國際金融機構、科技企業、初創公司、投資促進機構，佢哋咧會展示創新嘅商業意念同埋金融科技，包括區塊鏈、人工智能、網絡安全、合規科技等等。與會者可以喺虛擬展位嗰度咧，就同展商互動，尋得合適嘅夥伴。咁另外咧 ，AFF Dufo 環球投資項目對接會咧，亦都會喺網上載譽歸來，會根據參與嘅投資者、項目擁有人同埋初創企業。安排約700場的單對單網上會談。 講起商機，身邊不少的朋友都可能會積極考慮創業，其實將創意變成一門生意， AFF 是不是都會幫到他們呢？ AFF 的 InnoVenture 專區一向都支援創業人士和初創企業，協助他們向國際投資者和潛在合作夥伴就介紹他們的商業創意。今屆的 AFF 亦都會請來一眾的創投專家，包括波碧創投顧問 Paul Ark、 喬木創投聯合始創人 Melissa Gruzzi、 500 Startups 亞太區負責人鄭松，提供創業成功秘訣。 AFF 還會聯同香港各大的監管機構，為 Startup 解決創業疑難痛點。另外 AFF 還會首次舉辦開放式的創新挑戰項目 AFF Accelerate， 屆時一眾 Startup 將會在網上提出保險科技解決方案，将创新概念应用至商业世界，解决保险业界面对的问题。 今天就非常多谢 Johnson 就跟我们介绍了今次的 AFF。我们1月18号和19号在网上的 AFF 再见。今天不谢 Johnson,Thank you。 详细资料请参阅 www.asianfinancialforum.com。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表示，今日会展开位于主教山的深水埗食水减压缸临时加固和整理工程，被工作人员在安全情况下入内视察，以进行复修和保用，呼吁市民切勿擅自进入工地。臨時加固工程主要包括支撐減壓缸頂部，有潛在鬆脫可能的部分混凝土板塊、磚拱和其他有潛在危險的結構部分，以保持減壓缸結構穩定並提高工地安全。水務署又說，根據紀錄，減壓缸在1904年落成，廚方在1952年加建現時所見的混凝土結構。前年元朗721襲擊事件再多人被捕，警方說新界北總區重案組人員經進一步調查之後，昨日在元朗區拘捕一名35歲男子，涉嫌參與暴動和串謀有意圖而傷人，該名男子正被扣留調查。英國新增5878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再創單日新高，亦都係連續7日錄得超過50000宗病例，再多407名患者不治。首相約翰遜宣布英格蘭再次進入封鎖狀態。約翰遜發表電視講話，話傳播力更強的變種新型冠狀病毒正在迅速傳播，醫院的壓力比任何時候都要大，必須採取緊急行動。民眾如非必要應該留在屋企，中小學星期二起改為網上教學。約翰遜又說，英國正在展開歷來最大規模的疫苗接種工作，隨著牛津和阿斯利康的疫苗到來，接種步伐正在加快，如果接種計劃進展順利，確診和死亡個案回落，就有可能在下個月中旬開始解除封鎖。在約翰遜發表講話之前，蘇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率先宣布在當地實施去年春季以來最嚴格的封鎖。美国佐治亚州今日举行选举，选出国会参议院最后两席，结果将会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总统特朗普和总统当选人拜登当地星期一先后到佐治亚州为所属政党的候选人争取支持。 佐治亚州过往一直是共和党的根据地，但在去年的大选中，民主党的拜登以大约12000票些微击败特朗普。民调显示，共和民主两党的候选人支持度不相伯仲。如果共和党在今次选举中赢得一席，就可以保住参议院控制权，但如果民主党全取两席，两党将会出现50-50的局面。有望出任副总统的贺锦丽到时就可以投下决定性一票，意味民主党同时控制国会参众两院和白宫全面执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14，瑞士法郎0.882，加元1.278，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对美元0.76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7,195点，跌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26美元，卖出1,941.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听日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头早市区气温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大埔嘅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宝雅路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嘅太和路上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宝雅路咧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咧就系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咧都系一大挤塞。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咧就有坏车，咁坏车已经拖走咗。但一带咧仲系车多，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但一带咧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是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方向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最后一次嘅告白。 话呢一首歌系纪念佢离开咗嘅爱猫芝麻糊，熄灯版嘅编曲改过好多次噶啦，最后佢选择咗用钢琴伴奏，系因为想用最简单直接嘅声音去抒发自己嘅思念。作曲系 Jenny 自己，填词有何方，编曲 Ted Low， 监制 Elvin Lam， 上榜3星期，上升2级。 跟我游走。 今个星期中文高曲龙虎榜第17位 ，Jenny 开灯熄灯熄灯版。 光啊！ 中文高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高曲龙虎榜。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蜜月效应， 新学年换新班级，成为社会新鲜人，啱啱开始翻工。公司里面有人事变动等等这些改变环境的状况，会使到人在短期间心情高涨，这种心理效应称之为蜜月效应。 是一定是高涨的，是吗？ 是， 就是那个影响是。 他根据这个效应所讲就是高涨，即是有高涨他就叫做蜜月效应了。我想不高涨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效应了。 因为你说正话讲到说如果有些变动可能会是即是人事上也好环境上也好，未必一定是高涨，可能是令到人沉郁的。 啊，都是的。但是他讲的这个蜜月效应呢，就说当有一个新的环境出现的时候呢，这些人是通常会觉得兴奋开心期待嘅，咁佢用蜜月嚟到代表咧，就即系类似一对情侣啱啱咧步入去即系一个新婚夫妇嘅蜜月期咁样啦，有嗰种嘅心情。佢其中有一个解说嘅，就话咧，当一个环境转变咗之后咧，就好似重新嚟过咁啊。嗱，当我系一间公司咁啦，换咗个新老板，可能旧嗰个老板咧好唔中意你嘅，觉得你平时表现好差啊，无论你点样做咧，都好似好难去到再攞翻分咁样，即使你改过自身又好，或者点样都好啦，系啦，都好似咧，嗰个嘅印象已经系形成咗啊。咁所以咧，呢一班人点解会有蜜月效应咧？就可能觉得可以由头再嚟过，即系推倒重来，将以前唔好嘅嘢咧，好似抹咗佢咁。咁而家咧就有一个新嘅开始啦，咁就会有一个咁嘅期待咯。 咁啊，小白咧，你觉得呢一个对于你嚟讲咧？因为你的经历是最多的嘛，在我们咁多人来讲。 为什么呢？为 什么呢？ 人事变动嘛。 你是不是经历过很多朝代的更替？ 是咯，其实在晨光经历过几个朝代，其实你有没有这个看法，有没有这个体会呢？ 呢、这個體會有啦，唔係淨係喺晨光，其實任何事都係嘅，即係蜜月效應咧。阿 Kitty 講嗰個咧，根本上就係人嘅一種貪新鮮嘅感覺，即係你永遠都係，譬如我之前有提過，譬如隔離飯香，又或者係對一樣嘢新嘅嘢渴求，你永遠都係我追求咗一樣嘢之後，好快脆嘅啫，就係可能幾日。快嘅幾日，可能耐啲嘅你一個星期，你已經覺得嗰一樣嘢啊，好似已經融合咗自己之後，你又想再就係尋覓第二樣嘢。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呢啲蜜月效應咧，同人嘅貪念咧係成一個正比嘅。 你知唔知道你老婆今日又翻工噶？ 是咩？ 你唔好讲呢啲嘢，话你死罪嚟。 我哋好似成日都告诫佢咁，其实你屋企人听紧你做节目噶，唔好成日攞真嘢出嚟讲啦。 嗱，好啦，咁正话讲话，阿崔杰同讲呢个蜜月效应咁样，好啦。咁如果一次，咁你當然當你情緒高漲啦。我又攞翻阿白元浩做一個例子啦。你經常喺呢一度都有一個咁樣嘅轉變， 會唔會麻木咗咧？ 係啦，會唔會嗱一次兩次你都可能興奮啦。去到第三次之後，你會唔會覺得已經啊都係咁啦？ 咁又唔會喎。嗱，如果攞我自己做例子嘅時候咧，我真係會覺得每一次改變咧。我真係覺得呢啲轉變咧，係會有啲新嘅盼望喺度嘅。嗱，譬如今次阿鐘哥嚟到啦，咁嚟到嘅時候，喂，一嚟到即係知道嘅消息已經傾咗好多唔同新嘅方向，啊，又會覺得，喂，今次嘅轉變咧，又去咗第二種嘅感覺咯。咁你就算係講緊同一個時段做嘅節目，你仍然有好多唔同嘅轉變，而呢個轉變咧，大家都會覺得係向好嗰方面啊嘛。即係所以話有陣時改革咧。 有好有唔好嘅。當你知道呢個改革向好嗰方面咧，其實你又會有一種期待喎，一樣有嗰個蜜月效應喺度 嘅。嗯，我都同意嘅，因為始終就算你換幾多次都好啦，都係換啊嘛，除非你換翻個舊嘅老闆翻嚟嘅啫，即係咦又係你啊陳生咁啊， 係啊，唔係㗎。 咁可能咧嗰個蜜月效應就相對應該會少啲啦，因為嗰個人可能係你認識嘅，或者你冇咁多嘅 fantasy 啊，對於佢啊會唔會有啲新嘅嘢出嚟咧，或者佢會唔會對我有好嘅印象啊咁樣咧？咁我覺得係嘅，但係頭先我覺得鐘哥提到一樣好嘅嘢，係咪個個都有蜜月效應啊？咁樣一定係開心㗎，唔可以係 沉鬱㗎，係 啦。咁我覺得咧，就雖然呢個蜜月效應冇提啦，我估係另外一個嘅心理效應咧，亦都會講到嘅，就係、是、如果調翻轉，你而家喺嗰個狀態係非常之滿意，好好嘅，即係平步青雲啊，或者春風得意啊，喺學校又好，喺你隊波裏面又好，即係你喺個位置咧係佔優嘅。突然之間話俾你聽，喂，如果我哋轉咯，轉話事人啊，轉管理層啊，轉隊長啊咁樣，咁你可能就會陷入另外一個心理狀態，就未必係蜜月啦。你反而會擔憂，咦，我而家咁好，即係老細對我咁好嘅時候，我會唔會因為轉咗人而老細唔睇我啊？會帶第二啲馬仔嚟到同我爭啊？咁樣可能就會有另外一種咁樣嘅心理感覺啦。但係無論如何，這個都係過渡期。都是有一个时间的。你们估下这个蜜月效应啊，即是这个开心啊期待的感觉。 一个月。 根据这本书里面所讲，它是可以维持几耐呢？ 一个月。 我就估两个星期。我见呢那些譬如咩英超啊那些有时签了一些新人回来呢，喂，见他踢几场波不对板，人已经想着踩他台了。通常都是两个星期到的。 都是我成日拿之前有一套电影为例嘛，叫做失恋三十三天嘛。咁当你三十三日所有的东西就会习惯的了。 是一个月。 即是三十三一个月大约是三十三天。 好啊，两个星期。 好，我开估啦。根据这一本书所讲，他就说是六个礼拜的。 哦，有这么久啊，原来。 六个礼拜即个零月咯，其实都唔过两个月啦，系啦，咁即系所有嘢就见真章啦，即系你嗰种兴奋啊，或者你嗰种嘅期待啊，咁样就会慢慢减退，然之后就做翻你自己啦。 哦，但系我有个问题啊，钟哥，即系呢个蜜月期咧，令到人哋有一种幻想啊、盼望啊、热血沸腾嘅感觉啊嘛，其实呢个感觉系好嘅。有冇辦法將呢個蜜月期延長咧？嗱，譬如而家崔傑同我都話得六個星期，蜜月期越長，咁大家即係嗰個鼓動嘅力量更加大啦，係咪先？ 嗱，我嚟咗三個月多啲啦，係咪三個月？有冇話十月十九？ 十月中 未夠三個月啦， 未夠嘅兩個半月啦，而家係啊。 你有冇留意啊？我每隔個零月有啲新嘢拱出嚟嘅。你有冇留意？我每隔個零月，咁嚟緊下個禮拜，你同阿林啊有嘢新嘢搞啦。你有冇留意我？通常都用即係差唔多一個月多啲咧，我就會加少少嘢啊。我咪就係即係盡量令到大家開始即係開始低沉啦。咁咪加嘢咯，改少少嘢。 你見到我哋個樣相有冇甜蜜翻啊？有冇蜜月翻？個樣有冇蜜月呢樣嘢？ 我哋係蜜月期嘅對象嚟嘅喎。 咁令到大家即係覺得哦，我原來。即是个节目仍然有啲嘢可以改㗎喎，仲有嘢可以变得更加好㗎喎，个希望又喺度啦。 嗯， 都係咁样㗎嘛。 哎，即係下一次不断再加嘢。 係呀，所以你计到数㗎，下一次个变动应该係二月尾囉。 系 又有嘢加落。 咁所以即是话咧，就算嗰个公司嘅架构唔变啦，或者人事嘅变动唔变啦，总之咧 ，in charge 嗰个人，佢本身嗰个人系咁变嘅话咧，都系有嗰个嘅作用喺度。 呢个咧，即系用蜜月期呢三个字去形容，其实系最好嘅，真系等于同男女之间嘅关 系。哦，系，点样可以 keep 住嗰股热情系嘛？ 成日都话，如果两个人相处耐咗，咁跟住就会。淡，跟住又咩乜乜乜又悶咁樣噶啦嘛。咁我成日都話，如果你其中有一方，你肯經常花啲心思，其實件事就已經可能有第二個答案噶啦嘛。其實咪同你而家阿崔傑同講喺職場上呢一個心理係一樣。 係搞啲新嘅花神咯。係 咯 係咯，你氹下我，我氹下你。 唔使一定係大改動㗎，係啊，一啲小趣味其實已經好唔同啊。你即係等於一對夫婦或者一對情侶，你唔使一定。 个个礼拜送一只钻石戒指噶嘛， 系 你送一支花都可以噶嘛， 哇， 都系一种情趣嚟噶嘛。 峰哥真系，佢除咗道出咗职场心理之外，仲道出埋呢个男女之间嘅情情爱爱嘅真谛啊！ 咪又同一样嘢， 系一系一样噶。即系呢个朝头早，我 feel 到一样嘢就系原来峰哥都系用心良苦嘅，即系不停叫我哋做一啲新嘅嘢咧，只不过希望我哋沉浸喺呢个蜜月期里边， 所以我哋经常都恋爱里边， 甜甜蜜蜜啦， 所以呢大家是不会想究竟那样东西啱不啱或者应不应该做的。即正话我同小白同阿林慧讲下个礼拜新嘢嘅时候呢，好啊，即佢哋就喺度写啦，写啲笔记咁样。点解呢？因为我经常令到大家沉醉在恋爱里面嘛，恋爱是令人盲目的， 令你充分投入，你做就啱的啦。 拜拜，食了老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转照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也会当真。手手踏踏，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谁三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即刻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当太面。 8:49，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2%，听紧有邓小巧嘅面。 依家都唔係好睇到大家面嗰啲嘴臉， 嘴臉係嘛？ 因為戴住口罩，嗰啲藐嘴藐舌樣，唔係好睇得到啊！ 可以盡情面一面啊！即係如果見到啲唔中意，可以藐一藐。 係啊，我有啲朋友都係啊，即係近排咧，佢哋淨係即係近呢一年咧，淨係化眼妝咯。跟住周街都俾人望喎，因為好靚嘅，大家都覺得佢，但其實佢麻麻地㗎，佢嗰個本身原生嘅質地係，但佢有咁樣講到。 其實你都幾面喎，咁講。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所謂點解要選嗰啲口罩美女呢？就係咁樣解啦。 有口罩美女㗎？ 有口罩美女選舉，你冇睇咩？ 請問係邊度選出嚟㗎？ 喺電視咯。 电视香港啊， 都冇睇过， 系咩？ 真系噶？ 系啊， 边个电视台咧？ 你睇啊 ，V 字头嗰个。 咁样咁搞笑啊！哦，咁啊好啊，又朝头早讲下呢啲开心嘢。 嗰啲口罩美女除口罩之后个真面目， 我都想睇。 系啊， 系啊。喂，嗱，朝头早咧讲一样咧，大家暂时未可以做嘅嘢啦。不过咧就可以趁住呢一个疫情期间咧，就系学多啲 research 多啲。应该两位都有丰富嘅经验啦，就系讲订酒店呢一方面啊。你哋去旅行咧，通常透过咩途径？去book自己的酒店啊，或者是旅行团的呢？ 手机 app 啦，应该是。不过都是家人负责的。我真的不多这些经验啊。因为呢，如果给我自己订呢，通常即是譬如其实上年有两三次有机会要飞去新加坡做的。不过因为疫情停了。跟住咧，我係唔知道佢好耐之後先 refund 翻啲錢俾我咯， 直至上年年尾12月31日。 你冇咗回事啦，其實 係我冇咗回事， 你當抌咗落海噶啦。 唔係，我以為佢一取消咗。佢就會過翻落嚟我户口噶啦， 即係你以為收咗添， 係啊，我以為收咗用咗添啦， 真 係 好啊，即係證明你户口多個零少個零都冇分別咯， 證明張機票好平喎，幾嚿水咁樣係咪？多咗少咗 冇所謂啦， 係不過即係阿 Kitty 你又多唔多啊？呢啲 我都係用手機 app 嘅，係啦，因為我覺得都幾方便，同埋好似好多嘢都睇到咯，啲價格，譬如你話機票啊，甚至酒店啊，邊啲 package 啊咁樣，好似都好快就可以睇。 睇到，同埋咧佢會幫你排曬，即係由平到貴啊，貴到平啊咁樣。咁你好快就揀到啱你 budget 嘅選項啦。係 咪㗎？好似啲廣告咁樣，有啲咧一撳到去入去咧，又話幾嚿水一晚嗰啲酒店咧，撳落去即刻話已經售罄咯咁樣，搞咗成五六分鐘都未搞到一間酒店，有陣時都會出現呢個情況。 哦，因為呢啲嘢即係轉眼即逝啊嘛， 秒殺啊嘛，你冇聽過咩？我有個朋友即係抽嘢抽最近嘅熱門遊戲機咧，我見到佢send 咗 email 嘅 capture 出嚟話0.26秒俾人秒殺咗。 真係啊！ 係啊，快到咁樣， 仲未買到咩？ 是啊，有人仲未買到噶， 好似出咗半年噶咯。 哇，你好 mean 喎！ 系啊，你做乜啫今日？ 你仲未買到啊？ 我睇上網啲人擺曬出嚟噶咯。我又唔係好打機啊，不過係 我 自己 打機，所以我都係齋忙咯。 唔係中哥，中哥都有一部啦，係咪已經？佢秒嘴秒舌咁樣喎，係咪？ 好自在、好瀟灑咁喺後面遊走。 佢而家只係沉浸喺電影嘅世界。 電影嘅世界 唔係好多人打機嘅。 係咁啊，唔知喂，但係咧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講咧，就係咧最近喺台灣有位女士咧，就想為自己安排一個咧叫做度假式酒店，即係嗰啲温泉旅館啊。咁咧就 book 咗呢個酒店，佢都係同我哋一樣，都係透過呢個手機程式咧係去 book 嘅。但係咧嗱，係時候要同大家了解下呢個手機程式嘅漏洞啦，咁因为咧呢位女士咧喺 book 呢一个酒店嘅时候咧，本身睇到个酒店咧个价格一晚咧系大概2000蚊港币嘅，嗱我哋用港币嚟计算啦吓，因为如果用台币咧就比较难换算啲。 哇，2000蚊港币都系一家几上乘嘅温泉旅馆嚟噶咯。 系啦，嗱你觉得2000蚊已经系贵啦，嗱点知你到埋单嗰一刻咧，见到恭喜晒，你已经成功订咗啦，不过收咗你20000， 哇，20000港币啊！ 系啊， 佢咪订咗10万啊？揿错掣 ，no， 有阵时揿 好合理喎、 啊。系啊，佢订咗10万都揿错咗嗰个 unit 咁样。 嗱，我初初咧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咧，我第一个怀疑都觉得似系揿错掣嘅，再唔系咧就可能系啲系统故障啊之类啦。但系又比较少啲嘅，因为我自己都有试过咧透过呢啲程式去订机票啊酒店啦。不过我咧就想讲一个我失败嘅经验，就我明明已经 mark 好晒啦，但系唔知点解咧 print 出嚟去到嘅时候咧嗰、那个。即係譬如你揀咗個機位啦，又同你揀嗰個唔同喎。跟住你 book 嗰啲餐咧，本身你俾咗錢去買 package 啦，跟住上到飛機又話你冇訂餐。 但你 print 曬出嚟咪有證有據咯？ 係啊，但係跟住之後，喂唔好意思啊，上咗機已經冇預備到你嗰份啦，所以咧唔到餐咯。 同埋有陣時啲地勤咧唔係好睇得清楚嗰張紙咧，亂咁編噶。系啊系啊， 系会咁样计， 所以 我都唔知 点解有咁多 upgrade 嘅位，即系你编错咗。哎呀，编错咗！崔小姐，恭喜你啊，你可以 upgrade 成为 本来就系你食咗个餐， 即系我嘅黑仔等于你嘅好运咁样。 搞下笑啫， 我哋嘅财富转移。 讲下笑啫。喂，但系关于呢个台湾嘅朋友，点解会搞到成哇成10万蚊出嚟啊？ 其实好恐怖嗱、当你如果遇到呢个咁嘅情况，你第一时间梗系惊啦。咁正常嘅人咧都系会寻求翻个网站嘅协助啦，即系通常都是一般的途径，就是如果你那个程式你那个 app 呢有些位置是可以联络客户服务啊那些呢，通常你第一时间就选择做这件事啦。这位女士都一样，她都是选择呢第一时间是联络了这个旅游公司的程式先。因为大家要明白那个 app 呢的开发人呢属于是一个第三方的接洽来的嘛。因为她又不是直接同呢間公司買，因為佢只係透過佢呢一個 平台， 係啦，透過呢個平台去幫佢訂咗個酒店啫。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就要釐清翻，就係首先第一就係有個事主啦，即係買酒店嗰個人，跟住就有個平台啦，同埋其實有間酒店，其實有三樣嘢噶嘛。好啦，當呢一個事主咧去聯絡咗呢個程式嘅時候咧，程式咧就好禮貌地回覆咗佢一個電郵喎、就講到明啊，唔好意思啊，因為咧你已經訂咗啦，咁而且咧就同酒店確認咗，所以我哋係冇得進行退款嘅、不過你就可以更改日期咁。咁、那個女事主就好驚啦。因为佢自己咧上网睇过嗰间酒店咧，最贵嗰个房间一晚咧， 都真系好贵， 使20000蚊， 系咯，真系 冇20000蚊。 唔明白，咁点解会出咗呢个咁嘅乱子啊？ 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唔忿气啦，因为佢觉得喂，冇理由我睇你，我订一晚啫，嗱，如果你订几晚都可能有啲斟酌啦，系咪有啲特别嘅 package 咧咁？咁冇理由2000面20000噶嘛？咁于是佢自己咧就好聪明地咧，直接就打咗电话去联络嘅酒店嗰边，估唔到喎，都幾喜出望外，就係、是、酒店咧即時已經答應咗咧，哦，依啲情況我哋係可以全數退款或者取消你嘅訂購嘅。咁佢就覺得好疑惑咯，點解 你哋咁直接答我话可以，仲要咁快就已经 confirm 话可以取消。 唔通呢租呢个平台都系属于呢间酒店嘅？ 唔、哦、系 啊，应该系蛊惑的 app 啊，好似近排叫你买海鲜嗰啲啊，系咪啊？ 澳就讲得啱啦，点 啊 ？app 有 我有批牛肉好抵噶， 我真系呃人嘅 app 嚟嘅， 应该系咯，系咪啊？ 其實咧，佢個 app 咧又唔可以話佢呃人，因為咧佢如果你睇到佢個名啦，我哋唔講係邊個啦，都屬於係幾熱門嘅一個 app 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初睇嘅時候，我都諗緊點解咧，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喎。咁最後咧，呢一個嘅程式咧嘅負責人咧，就亦都有回應咧，就係同嗰位事主講翻。好啦，既然酒店讲咗话可以退款，我哋就帮你处理。但係呢就问返啦，咁到底点解我一揿嘅时候明明个数量都係寫返一晚，但係会由2000变两晚呢？咁原来係边度出问题呢？就係个货币转换出咗问题。係啦，因为 咁佢用咗咩货币呀？人民币呀？ 台幣呢個唔知美金嘅分別啊，於是咧就變咗多咗十倍咯。 哦，真係，所以大家咧即係喺俾錢嘅時候咧，真係啊要啊好好咁去留意啊，同埋小心提防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一月五日係一年嘅第五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360日。1933年一月五號。由桥梁工程师约瑟夫·斯特劳斯构想，位于美国三藩市，跨越连接旧金山湾和太平洋金门海峡的金门大桥开始施工。1937年4月完工，同年5月27号开放于行人。翌日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华盛顿按下电掣，大桥正式对外开放于汽车使用。曾经是世界上跨距最大的悬索桥，以及世界最高的桥梁。施工期间有11人不幸摔死，19人因为桥梁的安全网而获救。这19位人士成为一个名为去地狱的半路俱乐部的荣誉会员。1月5号出生的朋友拥有不倒翁精神，惊人的回复能力，不会在逆境中停留太长时间，更加有能力带领一群人回复最佳状态，拥有坚定向前的自信。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能力突破曾经拥有的纪录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伟大的桥梁建筑代表文明、先进、沟通，桥梁的所在地是不是也都拥有相同的特质？ 就在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坑下埔就一段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噶。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方向荃湾啦，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就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儿歌中的大道理，成人都好难参透。 书本中有红尘，抬头只得粗长，世界哪儿有着农夫在残阳。 情歌中的童趣，比你最单纯的甜美。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投资 O to O。 早晨，九点零七分，投资 O to O， 阿奥同大家咧讲讲啊，美股表现先啊，美股喺2021年咧首个交易日咧受挫啊，道指咧早段咧破顶之后咧倒跌，最多咧曾经跌咧几夸张噶，724点啊，你冇听错，系724点啊，其后跌幅收窄啦，都要跌啦，跌382点啦，系啊，自2016年以来咧首次开局啊录得嘅跌幅啫，咁啊，标普五百指数都跌啊，跌55点，纳斯达克指数都跌啊，跌189点啊，乜嘢股份都跌啊，系 Tesla 咧一枝独秀啊，系咁升上去啊。今日啊，港股嘅表现会系点咧？转个头开始，你咪知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ありふれた毎日が懐かしくなるほど。 米津玄师新作品《金丝雀》，除了为受疫情影响的大家打气之外，加上治愈和监制的影像配合，将对世界的期盼在他 MV 呈现出来。而他们两个人为了支持对抗疫情，更加决定将歌曲集收益一部分用作抗疫之用。日本蓝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金丝雀》。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米津玄师·金丝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九点零九分啊，钟哥，我哋仲有李医生喺度， 系李嘉仁医生。 早晨，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医生。 嗱，一路睇日日睇新闻，都系冠状病毒。 系啊， 好啦，嗱，医护人员咧，其实咧系高危嘅， 嗯， 系尤其是医院做嘢嗰啲， 系， 因为第一时佢要帮病人同病人急救啊做嘢咧，不能话有一个社交距离。譬如我哋睇病，你坐开啲，1.5米，做唔到啊嘛！啊，你擘大家喉咙俾我睇，虽然我系戴晒呢个面罩啊，戴晒头盔啊咁样，几时都系惊空气传播噶嘛！ 嗯， 即系尤其阿教授讲，你除低口罩食嘢就出事啦。 嗯， 咁唔除口罩点食嘢咧？我都未谂到有冇一个好嘅方法，即系除非你话你除口罩食嘢之前要验一验。 嗯 但冇得咁驗㗎， 冇得好難㗎。 但如果醫生啊，嗱，如果講開你話除口罩食嘢呢個點子咧，嗱，如果啊喺醫院裏邊有冇可能係揾一個叫做密閉嘅空間，等啲病人進食咧，咁咪減低咗風險咯？ 咁係啊，你一個食完之後，你係咪要徹底清潔嗰間房啊？ 嗯， 咁你點會做到啫？ 嗯， 嚇、啊，除非係個個係禁食，揾啲飲桶飲嘢。 咁就咁又 飲桶喎， 又唔得啦咁樣。 呢、這個係好困難嘅事，呢、這個係未能夠解決到嘅問題，我覺得。嗱、咁你睇翻我哋嘅醫護工作者， 嗯， 咁佢哋係點樣咧？而家發覺有好多研究咧， 40%，如果你是中了招的话，你是没有病征的。 40% 啊，没有病征的。咁啊，最高危的是乜嘢呢？就反而呢，佢呢啲研究呢就发觉做手术嗰啲医护人员最高危。反而呢，你话去到深切治疗部啊，呢、這个急症室啊嗰啲呢，就係、是、个机会少啲，因为嗰边做得足。係啦，所以就係呢个係好难㗎。尤其当初呢，就譬如喺外国呢，嗰啲个人保护装备未有咁多嘅时候呢，仲危险。咁啊，仲有呢，咁如果其实医护人员有几多危险性呢？嗱，5%到呢就有严重嘅并发症。然后呢 ,0.5% 呢最尾系死咗嘅。呢个系外国嘅数字。咁所以话呢，我哋都冇办法㗎啦。医护人员嘅天职就系要去做，去救急扶危。咁冇办法，呢个系要照做嘅。所以真系 非常之尊敬佢哋。 係啦，多谢啦。好啦，咁另外呢又讲到啦，又话呢、這个新冠病毒有冇嘢影响猫啊、狗啊咁样呢？ 动物。 好啦，但系动物呢，我反而想讲另外一样嘢，糖尿病。 动物都有糖尿病， 一样有啊。猫狗一样有。譬如我哋话人嘅一型糖尿呢，就有啊，越嚟越瘦啊，好口渴啊，小便好多啊，咁样越嚟越这个体重降低。原来是猫狗一样是有。 咁成因是不是都是一样呢？ 个饮食习惯不好啊。 一样是有遗传。 哦，有遗传。 有遗传。咁在这个北欧呢，有些很多研究啦。在这个全世界来讲呢，譬如在瑞典呢，就有这个成年人糖尿病大概5%到。咁啊，猫狗呢应该就越嚟越多。咁啊，钟哥讲得好啱啊！呢个饮食习惯，饮食习惯咧，我哋嘅人咧，通常你又食得多啊，运动少啊，咁样样，咁就系有机会啊，有个糖尿病，尤其有遗传。狗咧一样系咁啊，系啦，有啲啊狗一样系有遗传，一样咧，譬如咧个主人啊，钟哥主人咧，好中意食嘢嘅。 啱啊，钟哥好中意食甜嘢噶， 我都好担心啊。其实都 钟哥有养只狗，佢以后中啊，佢食佢又俾啲佢食，系啦。咁但系钟哥又唔运动嘅，咁佢又冇得喐啦。 哦， 成日坐喺度啦，咁一样系冇运动，一样食得多，一样系肥嘅。 哇！即系你的主人如何，你的宠物也必如何。 咁系咁样啦。但系嗰啲研究就调翻转头啦。喂，如果你有隻狗，已经发觉有糖尿病，主人就未有喎，咁但係一路继续咁落去呢，个主人都係可能会有糖尿病㗎。因为大家互相影响㗎嘛。隻狗又好得意啊，肥狗啊，咁样一样係飲食習慣，一样唔运动，一样係出事㗎。咁反而呢、這个係反而呢猫就好啲，譬如两隻猫啊，是有糖尿病，个主人呢收尾有糖尿病第二型呢又唔系咁多嘅。主要系一个狗嘅。所以话我哋话喺糖尿病呢唔好淨系话系人。我哋嘅猫狗呢都有可能有，我哋嘅飲食習慣包括你嘅毛鞋。唔該。 咁啊，张杰同新新揾阿小猪去验验啊！ 小猪都平时都 keep 住有验噶啦，佢上咗年纪 ，touch wood 都健康嘅，系啊，佢都食得好健康。 因为你食嘢，你而家整嘢食多嘛， 系我唔会分啲俾佢嘅， 好分享嘅， 去网上啦佢。 最紧要系分享，系嘛？譬如你谂下，如果你净系食狗粮，猫粮都唔会好多嘅啫，但系最弊咧，好似钟哥咁，佢中意啊，俾啲佢，中意啊，俾啲佢。哇！呢、這个 分享啊嘛，医生， 分享啊， 但对佢唔好嘛，都要忍心啲噶啦，俾啲佢啱食嘅嘢咯。因为我都见我有啲朋友养小动物咧，佢又系忍唔住，好得意，好惨啊！下面食蛋糕又俾啲佢啊，系啊，食啲甜嘢又俾啲佢啊，食雪糕又俾啲佢啊。 我自己觉得咧，啲小动物咧好识得扮嗰啲楚楚可怜嘅眼神咧，求你俾嘢佢食噶，好识得做呢个动作嘅。 所以我哋要狠下心肠佢啦。但系都可以俾好多，其实佢都有好多佢食得嘅零食嘅，即系健康嗰啲咧，譬如话撒啲鸡肉啊、南瓜啊嗰啲，其实佢哋都 OK 嘅。 所以都系呢、這个。糖尿病咧系我哋一个好大嘅问题吓，咁啊，即系我哋要注意啦。 系 好啊，咁啊，即系主要系狗与主人吓，猫诶就好少话影响主人。我觉得猫都系可能少啲食嘢啊，冇狗咁喂食啦，会唔会咧吓？ 系咯，但系点解成日啲人都话你真系喂食猫咁咧？ 我好少话讲喂食狗， 系咯，但系以我哋嘅观察，好似真系狗仔喂食啲。 系 呢个系喎，呢个真啊，呢样嘢即系要啊， 又要考究下先 啊， 我觉得。 Cindy 去研究下点解会系咁啦吓。好啦，咁啊，我哋亦都系讲翻呢个糖尿病。嗱，糖尿病好常见啦。咁啊，呢个痴呆症吓，老人痴呆啊，又系好似越嚟越多咁样。但系糖尿病第二型糖尿病。同呢、這個痴呆症有冇關聯呢？咁你發覺係有嘅。如果你個糖尿病係控制得唔好，一路控制得唔好咧，影響乜嘢？影響你啲血管啊！啲血管咧，咁啊，亦都有啲大型研究咧，喺格拉斯哥咧，發覺如果你係有認真控制得唔好嘅糖尿病咧。你会影响你的有可能的痴呆老人痴呆、老人痴呆呢是有很多种的、有最低限度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血管因为血管的问题影响你的脑部第二种呢就是并非血管的第三种呢就是我们成日讲的 Alzheimer's disease AD 呢一隻呢三種嘅，咁如果你嘅糖尿病控制得唔好咧，你嗰個血管問題令到你有血管老人痴呆咧，個機會係比普通人大一倍，即係所謂兩倍嘅，係兩倍嘅。咁即係話，如果你真係想話要避免我有糖尿病啦，避免老人痴呆啦，咁你真係要留意其他嘢啦。包括你有冇肥胖你有冇食煙啊、有冇唔運動啊咁樣嗱呢啲全部都係我哋要注意嘅，因為老人痴呆咧，我哋係冇乜好嘅藥物去醫治嘅、有陣時真係亦都好悲哀嘅，咁好多人咧都係老人痴呆，如果緊要嗰啲咧，喺五年內佢啲都會過身嘅。 所以其實原來係同血管有關喎，即係所以譬如我哋生活習慣，頭先阿李醫生提到啊，吸煙啊等等嗰啲唔運動啊，係啊，都會影響到血管，咁即係間接或者直接都係同呢一個老人痴呆係有關嘅。 關係，有㗎。咁所以話點樣都係要控制得好啲唔得。咁糖尿病二。第二型咧，喺成日咧，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新药出咗嘅。嗱，新药出咧，好多又系，譬如一个礼拜打一次针啊，又食咩药啊咁样，系呢个所谓控制咧系好咗，但系个问题就系嗰个价钱啦。你即系啊，呢只药好好啊，咁样又可以避免糖尿病、心脏病发。咦？呢度有一只又几千蚊，嗰度又几千蚊。这个咧。譬如你自己好有钱梗唔紧要啦但好多人都系好艰难㗎嘛。咁你亦都冇可能话哦政府俾晒钱。咁当你越嚟越多人糖尿病嗰陣时候点搞呢因为唔系淨係糖尿病呢、這个世界呢有好多其他嘢㗎。包括你如果你喺世界上你哋唔使咁驚新冠病毒点解因为有好多其他嘢会死人㗎嘛。交通意外又会死人 ,cancer 又会死人心脏病又会死人。咁你即係唔可以即係惶恐终日㗎。即係我哋一定要有个健康嘅体魄健康嘅飲食多啲运动呢啲係好理想嘅嘢。 做足可以保护自己嘅嘢囉。 冇辦法㗎啦呢个而家嘅世代係咪因为我哋睇下点样样即系做好自己，咁预防啦。 系，冇错，好啊。咁今朝早唔该晒李医生。 O、okay, K，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就算天气未像预期，沉醉大雨中亲你，回荡动摇或失意，说起你我便开怀了，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每天都增添意思，无论预期会是哪一种天气，你是最重要空气，生活有乐有苦也决定跟你甜蜜相拥一世纪，来日白头也共你出色把臂，看尽世道和是非，每天跟你玩着良心开创传奇，共你跨进这天地，情爱没有限期，与你愉快起绽放好天气，哪管突然坏天气，你一笑语的都甜美，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每天都增添意思，无论预期会是哪一种天气，你是最重要空气，生活有乐有苦 24分，听过有 Judas 罗海玲的《注定喜欢你》。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的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早晨 Kitty，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咁阿昌，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我哋睇下咧？电视 好啦，率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八点钟有时点三十一。 嗯， 咁啊，时点三十一咧，今晚有一个专题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下。嗱，反修例事件之后咧，有好多司法程序展开咗啦。咁啊，法官咧好多时判案咧，即系好多网民啊，或者系香港市民咧，都喺度。好多嘢講啊， 議論紛紛， 質疑啊，係啊，議論紛紛。喂，究竟佢哋點啲法官啊，點樣睇啲證人嗰啲證供可唔可信嘅咧？包括、包括係嗰啲家屬啊，包括警員啊等等啦、啊。咁、今晚時點三十一咧，就會同大家咧探討一下呢啲法官判案嘅時間。 是怎样看这些证人证供的呢？ 哦，即是我们一般人呢很多时候看的就可能太片面了，太愚昧了、 嗯 啊、到底观他们的观感或者他们的角度又怎样出发呢？ 冇错啦， 研究研究。 咁啊，试点冇错，试点三十一咧，除咗有呢啲咁严肃嘅嘢要讲之外咧、嗯，今晚呢个讨论环节咧就相对软性啲。 系， 咁咧系啦，咁啊嗰个题目咧就系叫做从疆图夺奖啊，就睇下年轻人喺香港追梦嘅机会。 哦，系啊，都系一个表表姐一个好好嘅例子、啊， 都系一个非常热议嘅话题、啊，系啊， 系啊，都系一个热门话题。咁但系试点三十一始终都系一个论证嘅节目嚟噶嘛， 系、 啊，即系阿姜 B 攞奖系一个娱乐嘅热门话题嘛， 点样扣翻去政治嗰度咧？ 系啦、啊，咁、啊、就讲翻系年轻人喺香港追梦嘅机会究竟是如何咧？咁咁、 嗯、 啊，今晚讨论嘅题目就系咁啦，咁有两位嘉宾咧都几爆下嘅、 啊，就系姜 B 啊， 系唔系嘅，唔系嘅，即系姜 B 好难讲翻自己， 系咯，佢点样去讨论翻自己，好尴尬咁、啊、样， 系啦，佢有乜嘢喺个台应该都讲晒噶啦，咁但系咧监制嗰方面咧就叫我卖个关子，唔讲得住，咁、 嗯、 但系都几爆嘅一啲时事嘅 KOL 嚟嘅，咁、 哦、 啊介绍翻啦，大家想知道嘅话咧好容易啫。过几个钟咧，佢哋就会摆一条 trailer 喺佢哋嘅 Facebook 嗰个专页嗰度。 系， 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去香港电台试点三十一嗰个专页嗰度望一望。 哇！你搞到我而家都好想知道，好，一间去睇下先吓。 好，好，好，好。咁、嗯、啊，紧接住啦，继续介绍啦。咁啊，夜晚日常八点半啦。 嗯。 咁啊，刚刚讲完即系乐坛新秀姜 B 啦，即系虽然佢攞咗金奖，但系佢都系一位新秀啦。咁、 嗯、 今晚日常八点半咧，就请嚟一位咧。资深啲嘅歌手前辈阿彭嘉丽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倾下偈。 系 咁啊，彭嘉丽咧，即系喺九十年代，即系有啲经典歌曲噶嘛。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朱主席。 仲有一首咧， 我系咪要扮朱主席嚟噶？ 系啊，有一首歌名好长好长好长嗰首啊。 诶，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系好似漏紧啲字喎。 系咩？真系？ 我唔肯定啊。嗱，大家今晚睇下啦。 我成句唱出嚟噶咯。 系啦，咁啊，今晚请到阿彭嘉丽咧上嚟分享一下。原来咧，即系佢喺最红嗰阵时候就话宣布退出乐坛啦，但系近年佢就复出咗。咁佢2020年咧，佢仲推出咗两首新歌添。咁、 嗯、 啊，今晚咧就会邀请到佢上嚟咧，分享一下呢首呢两首新歌，同埋佢咁多年咧丰富嘅歌唱经历嘅。 好啊， 好，非常值得睇啊、嗯！好，跟住落去仲有啲咩咧？ 好啦，咁啊，去到一跳就跳到夜晚11点有午夜廣場，歷史係咁話。 嗯， 今晚咧個題目真係好甩咳嘅，歷史係咁話啲題目都係噶啦，叫做白頭細玉滴昆崙。 哇，講咩㗎？呢個係 講山嘅係嘛？昆崙仲唔係講山？ 冇錯啦，真係心水清啦。昆崙啊，昆崙山啦，喺中國啦。咁白頭咧，原來都係。都喺度。 白頭山啊！ 白頭山，白頭山即係咩咧？即係長白山。 哦， 係啦。咁點解叫白頭山呢？原來係源自咧朝鮮佢哋英祖時期有一首詩啊， 嗯、 就叫聽人講白頭山，即係白頭山即係長白山啦。對佢哋嚟講咧，即係講乜咧？長白山咧勁到咧，好似中國人嘅神山昆崙山一樣啊。 係咪講人心啊？咁 係講人， 講人， 講人心， 講人嘅心 係啦，係啦。咁但係原來歷來中國人對長白山都係覺得呢啲蠻夷之地，但係對於韓國人嚟講咧，佢係一個好神聖、亦地位好高嘅山。咁究竟佢哋呢兩個咁樣嘅睇法咧，引起一啲乜嘢中韓之間嘅矛盾咧？今晚十一點歷史係咁話，會同大家話一話啦。 好啊，咁、哦、啊，疫情期間冇得飛嚟飛去啊，咁啊，睇下呢個長白山係點樣？ 啊、有冇金仔嘅蹤跡啊？ 係啊，都好啊。咁啊，唔該曬阿昌。 唔該曬， 好，拜拜。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一名车站客务中心外判承办商员工确诊新型肺炎，佢翻工期间一直有戴口罩，最后当值日期是上星期六。嗰名确诊员工曾经在炮台山站和天后站工作。港铁昨晚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安排彻底清洁消毒，并会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追踪相关密切接触者，并作出相应措施。 前年元朗721襲擊事件再多一人被捕。警方说新界北总区重案组人员经进一步调查之后，昨日在元朗区拘捕一名35岁男子，涉嫌参与暴动和串谋有意图而伤人，那名男子正被扣留调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16宗属于境外输入，17宗是本土个案。其中在河北的本土病例占14宗，辽宁2宗，北京1宗。另外新增37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当中，31宗都是本土个案。内地累积87,183人确诊，82,100几人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1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比前一日减少超过300宗，亦都回落到1000宗以下。另外，当地再多26名确诊患者死亡，累积死亡病例突破1000宗。总理丁世军话：第三波疫情出现以嚟，已经有440名患者在过去一个月死亡，数字上升的速度加快，当中大部分是70岁以上的患者。丁世军要求地方政府和长者护理机构在处理病毒的时候严格遵守紧急医疗程序，强调当局会对各地情况进行审查，积极为有需要的机构提供帮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明日转凉，今个星期后期逐步转冷，星期五朝头早市区气温下降到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19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1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99.3跌3.9，感恩生值14.92跌1.22，中国移动43.1跌7，海吉亚医疗49.65息系跌2.4，中国东方教育16.3跌1.66，腾讯控股569跌3.5。建滔积层板12跌7，阿里巴巴220.8跌6.8，中国海洋石油6.87跌1.7，美团294.4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14，瑞士法郎0.881，加元1.277，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7,174点，跌83点。港金现价报17,920升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21美元，卖出1,93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温思劳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少少挤塞，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 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龙盘苑。喺新界啦，林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坑下埔一段咧仲系挤塞，排到去新塘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方向中环、告士打道坚拿道天桥桥面去中环啦、龙翔道虎山道去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是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冇错，历史系由胜利者所写噶，但系历史就系人都讲得吧。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畅谈社会文化嘅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全新一季 CIBS 节目主题包括教育。 我的世界只有一张轮椅的空间，直至到我入了这间特殊学校。 少数族裔 Namaskar Anidhiridhiri Swagata Sampuna Shudasati Harli， 还有社区人士的自选题目。 九龙城有史以来都是做生意的福地， 同大家走入智障人士的音乐世界。 社区声音多元文化，每晚八点同你一起听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狂犬病一般称为疯狗症，由病毒引起，在哺乳类动物之间传播，是一种严重疾病。疯狗症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疾病，即是可以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疾病。大多数人类感染个案都是经由因被感染的犬只咬伤而导致。疯狗症会影响脑部和神经系统运作，如果未及时给予治疗，严重的可以致命。因此预防感染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狗只在五个月大的时候就可以申领注射预防疯狗症疫苗，植入微型晶片和领牌。做个负责任的主人，记得帮你的狗只领牌和注射疫苗啊。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啦。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早的神光 Morning Call， 我林慧就接通了电话旁边的陈太了。早晨啊，陈太。 你好啊，林慧。 喂，你今天很开心，家有喜事呢。 是啊，个女生日啦。 梗系唔会讲几岁噶啦，嗬？ 系啊。 不过咪出嚟做嘢噶啦，已经。 诶，系啊，系啊，好大个噶啦， 嗯， 有孙噶啦，我。 哇，咁开心啊！咁今日会唔会都见过面噶？ 唔会啊，因为佢要翻工啊。 嗯，所以就趁住我哋有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一个点唱时段，就同佢讲一啲祝福说话咧。 系啊，系啊。 嗯，交个时间俾你咯。 阿女，今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同时祝埋香港医护人员呢全部呢身体健康啦，同埋工作顺利啦，辛苦晒佢哋。 係啦，希望大家都同心抗疫啦，个个都可以健健康康，咁可以快啲走出我哋呢个疫情囉。 同埋多谢你哋呀，带啲欢乐俾我哋。 我都多谢你电话先。多谢晒陈太。 拜拜林小姐，拜拜。 拜拜。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雨伞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近年唔少人想减少食肉，但系又想过下口瘾咧，都会试下买嗰啲口感味道几可乱真嘅植物肉嚟到试下嘅。在坊间好容易买得到，他们还被做到有很多不同面貌和质感，有肉碎、肉丝甚至是扒。今早上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用一个素肉丝来做的食谱，就是香辣豆干腰果炒素肉丝。 即是那些又新又旧又前又后的猪肉。 是啊、哦、你有 没有买 过、 啊、 是啊， 你买股票。 哦，你买啲股 系啊，买晒咯，不过系、 哦、 啊， 咁都恭喜你，应该都可以买到好多肉丝翻嚟食噶啦。 系啊，想开农场添啊，跟住。 因为我见到而家其实以前就会可能年龄前啦都少啲嘅，但系近呢一年咧，我见到出面好多餐厅咧、都有啊，即系直头啲汉堡咧，里面都有个咩未来肉汉堡咁样，未来鱼柳咁样，都有好多款。 未来鱼柳。我啊未试过， 即系佢都系整到加啲嗰啲叫做塔塔酱啊，咁然后 蒙混你嘅味觉， 系啦，其实夹埋喺个包度，你都觉得有啲似鱼柳包嘅，我觉得都 OK 嘅。嗰次我喺街度食，咁啊，甚至去到街市咧，而家你可能见到以前会间唔时有啲 booth 卖咧，而家直头系长期冻喺度啦，即系卖一啲叫做植物肉啦。咁我谂都几多朋友会想试下、 但系好似出咗个报道咧，话嗰啲植物肉咧，其实都含油量。 咧几高啊？ 哦，系啊，系啊，咁啊呢个自己都要留意翻啊，或者啲钠含量系点样样啊？即系虽然佢就唔系肉啦，好多都系一啲蛋白植物嘅蛋白啦。 总之嗰啲嘢啦，我哋唔知噶啦，啲凡夫俗子。不过食落个口感就好似有啲似，但系就唔系肉嚟嘅咁样。总之就钠含量啊、含油量都高嘅，咁所以咧，如果中意健康嘅人士就唔好一听到话喂，即系唔系肉做正，即刻系咁怼几包先咁啊，未必可以做到。第一未必减肥啦，第二亦都未必健康。 但我觉得对于食素嘅人士咧，就多咗一种选择咯。系啊，真系你望落去已经觉得佢系肉，或者你咬落去个口感咧都似系肉。咁啊，今次咧我整呢个嘅新猪肉丝咧，就系佢系用一个呈现系一个肉丝嘅状态。因为有时候你见到佢可能系肉碎啦，系一个肉饼啦，都会有噶嘛。咁我今次咧就试咗整个肉丝。咁佢嘅好处咧就系你唔系好需要腌啊， 系， 因为佢冇肉嗰啲腥味啊， 冇肉哦， 冇肉啊，系真系冇肉啊，冇 肉嗰啲腥味， 冇肉嗰啲腥味系啦，咁啊唔需要话腌佢好耐，同埋本身咧你买翻嚟好多咧，佢已经调咗味噶啦，咁我自己咧就今次加咗啲豆瓣酱落去炒咧， 喂好嘢味，嗰张相就系咪都送到几碗饭？ 系啊，我觉得几好嘅，就因为我加咗呢个豆干啦，咁亦都加咗啲腰果落去啦，咁其实就变相就香口咗好多。 好北方啊，呢种 系我都觉得是 豆瓣酱加豆。 再加埋啲腰果啊，咁样咧，咁其实佢好香口，可以送饭。咁原来又可以即系代替咗我成碟餸里面都走咗肉嘅，系啦。咁我又觉得都唔错，因为有啲人试即系要 depth 真啲佢嘅味咧，就会觉得唔得，同肉真系唔同嘅，有啲寡啊，或者有啲豆味，有啲腥腥地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中意食浓味嘅，不妨可以试下呢个整法。因为之前我试过用肉碎，即系又系素肉嘅肉碎咧，又系用浓味。我觉得个效果系会好少少嘅，即系譬如你话当佢系鱼香茄子咁样啦，咁落啲矮瓜落去，又系加啲豆瓣酱啊、蚝油啊咁样咧，嗰阵味掩盖咗咧，就真系你食到嗰个感觉就似肉多啲咯。 嗱、哦，早几年咧就大家都好兴嗰个大妈嗰个辣椒酱啊、 哦， 其实都有啲豆瓣酱 feel 嘅。 系 啲内地嘅朋友通常去旅行都要带住几盎， 又老又干嗰个啊嘛，系嘛？咁嗰个系好香 明 噶 啦，其实我哋都其实都好立体噶。喂，嗰一种炒会唔会好啲？因为我见咧有阵时啲小炒档啊，啲大排档咧，即系仲俾你六点之后食咧。 系， 其实佢哋而家好多已经改晒用 嗰只 系啊，乜乜乜炒乜乜乜咁样噶咯，已经即系嗰个系一件事嚟噶咯。 甚至系炒公仔面都有啊。 系咩？哇，真系噶？ 系啊，即系嗰啲茶餐厅咧，你以前净系以为食沙爹 牛肉酱啊，或者 系啊沙爹牛肉炒公仔面啊，或者 XO 酱炒。佢而家就用呢个咩咩妈炒咁样，系啦、 哦。 不过就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成日食咯。 系不过好多味精噶呢啲，即系无论 XO 酱以至头先我哋讲嗰啲啦，咁所以就即系间唔时食下好啦。如果爱健康嘅人士咧，可以十餐先食一餐啦。啊， 崔杰彤，你对2021年有乜嘢期望啊？ 过去一年俾我嘅启示就系世事难料，好多嘢都唔到自己掌握。更加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所以2021我期望自己继续早睡早起，身体好，翻工从来不迟到，有什么想做就尽情去做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迎接2021。 我的享乐时代。 睇下今日白元佢有啲咩提供先，我哋喺个时代啊。 今日呢个提供咧，其实就先问咗两位先。咁我哋大家都有睇过日剧啊。日剧其中有一幕啊，半泽直树都成日见到呢一幕嘅，就系咩咧？就系佢哋好中意去嗰啲好大烟啊，好多人一齐食饭嘅地方咧，一路烧肉啊，一路倾偈啊咁样嘅。咁呢种叫做饮食嘅方式同埋习惯咧，其实当然啦，喺日本又好流行啦，亦都系即系源自于就系譬如我哋嗰啲。居酒屋嗰只咁样嘅风格嘅，咁而家咧虽然咧就话又限聚令又剩啦，咁我哋如果要出去食嘢咧都比较上好困难噶啦，而且六点钟之后都冇嘅，啊咁啊咁啱咧。上个星期咧有个日本朋友咁约我啦，咁食 lunch 嚟嘅， 咁佢嚟到香港咩？ 他本身住在香港的日本人、香港同原來住了很多日本人呀、是啦，咁佢呢就約我出嚟食飯嘅時候呢，咁佢就話帶我去一個地方嗰度食，咁其實是一間好普通好普通嘅餐廳，咁但係呢我發覺一上樓上咗上去之後，喺個商場入面嘅其中一層咁啊，一入到去嘅時候喺外面都已經見到，咦呢間嘢唔似一間普通嘅我哋食嗰啲日本定食嗰啲嘅餐廳個外表，佢又掛咗好多叮叮噹噹嘢啊，寫住咗好多嘢啊，其實有少少似咧嗰個噹噹噹噹嗰個感覺嘅， 嗯， 即係好多好熱鬧嘅氣氛已經喺個玄關啊門口嗰度咧就 show 曬出嚟。好啦，當我一入去嘅時候咧，哇！整間店鋪基本上呢是聽不到廣東話的、全部呢都是、日本人坐在裡面，這個感覺對我來說喂當然一定是很地道，它的味道、吸引了這麼多的日本人， 不要收錢啦，他們哪說日本不等於東西是 很地道的， 是的，真的多日本人那些真的會覺得你說膚淺也好啦、是真的信他，因為一些日本人都很嘴刁的，其實 如果你去一間茶餐廳裡面個個都說廣東話，哇一定好的茶餐廳你不可以這樣去想的嘛 你又啱喎、好啦，嗱咁啊，我一入到去嘅時候咧，咁佢咧就同我講話呢間鋪頭咧，其實主打咧都係不嬲係食居酒屋嗰一隻嘅食物嘅、不過因為而家限聚令啦，咁所以佢哋都唯有將嗰個焦點放咗喺個 lunch 嗰度嘅。咁好啦，咁啊 lunch 個 menu 一打開嘅時候咧，咁又有日文，又有英文，又有中文，咁大家可以睇啦。咁其中一樣我睇下食咩好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啦，啊呢一間叫做居酒屋啦。嘅餐廳咧，其實佢本身咧嗰、那個老闆，佢哋係宮崎人嚟嘅。宮崎真係喺都係九州嘅。咁啊， 即係食 牛嗰度， 係啦係啦，宮崎牛嗰個位。咁所以佢哋都有宮崎牛。咁佢就話：喂，宮崎人咧，佢哋煮餸當然有佢哋自己特別家鄉嘅味道啦。其中一種嘅味道咧，就係佢哋中意整炸雞。我心谂啊，日本嗰啲炸鸡其实我喺街都食好多啦，跟住拎啲鸡落去炸，啵咁，即系黄黄地色嗰只，咁我就觉得其实普普通通嘅，麻麻地好食嘅， 懒嘴刁咁样吓。 我见到阿彭仔经过嘅时候，佢话唔好食， 佢冇食过我介绍嗰间啫嘛，因为我本身我都麻麻地炸鸡，咁但系咧，我见我日本朋友咧，佢成日介绍喂呢、這个啲宫崎人整炸鸡咧。是真的不同的，咁啊好啦，咁其实嗰个 set 咧讲紧lunch set 都系70-80元，咁你话好贵又唔系咁样，好啦，咁我就嗌咗一个宫崎炸鸡啦，咁、那个 set 一嚟到嘅时候咧，咁我就一望一望都系普通样嚟嘅啫，咁、我就食佢嘅米咧，佢就用咗嗰啲日本东北嘅米嘅，咁啊佢哋觉得会靓啲啦，但系嗰个炸鸡咧一夹嘅时候咧都冇特别，但一咬落去咧。就發覺原來真係有唔同嘅， 有咩唔同咧？ 嗰、那個唔同嘅地方就係、是第一佢炸得好 juicy， 佢都係落咗嗰啲沙律醬喺面嘅，望起上嚟個樣係完全一樣嘅，同平時嗰啲。但係佢一咬落去嘅時候咧，嗰、那個 juicy 嘅感覺出嚟啦，而且佢入邊咧係，我覺得係比較上熱熱高温，同埋佢好香嗰個嘅雞味。咁呢樣嘢咧，同我平時食嗰啲譬如宮崎炸雞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咩？出邊嗰個粉咧太多，而且咬落去嘅時候咧。其实一系就太实，同埋系冇乜嗰啲肉汁咧就跌出嚟、 最怕咧系冻咗，即系你过咗个黄金时间咧，个皮又硬咯，里面又冻咯，又实咯，啲汁又冇咗，又干咯。 系啊， 炸鸡最怕就系咁。 所以我一食落去嘅时候咧，我都忍唔住同我即系个日本朋友讲，佢真系有唔同，同平时我哋街店嗰啲唔同，而且佢个价钱咧，以呢个价钱食到呢一个货咧，我觉得其实都算系几相宜。 不过题外话讲开炸嘢咧，咁、我就好耐冇食过，即系新鲜即炸即攞出嚟嘅嘢食，因为通常我有买嘅，但系我都系外卖噶嘛，咁即系变咗攞到翻屋企，其实就真系已经净话吹住同埋真 扣咗分噶啦， 冻晒咯，所以调翻转头，我梗系习惯咗食冻嘅炸嘢啊，新鲜嘅炸嘢我已经忘记咗嗰种味道系点样， 咁你要去重拾翻呢个感觉， 咁而家仲系限聚啊嘛， 中哥可怜嘅位喺边？ 唔系你咪孤独的美食家咁样一个人去，好意思， 我已经挨噶啦，孤独的美食家， 所以限聚对你嚟讲系冇影响嘅， 系啊，对于我嚟讲冇乜分别噶，因为之前我都系买外卖， 但 系 你要早啲食饭咯，系。 系啦，好啦，嗱，咁呢个炸鸡食完之后咧，其实佢仲有侧边咧，有因为佢一个 set 嚟嘅，咁佢仲有好多唔同小食嘅，其中见到一啲小食咧，都系好有宫崎人嘅感觉噶，例如啲咩咧，佢有啲酿豆腐啊，又或者系嗰啲萝卜咧，佢都用咗咧，即系宫崎人腌制嘅方式咧，去到煮嘅。 所以我真系唔知阿白鱼佬讲乜嘢，咩叫宫崎人嘅 宫崎人嗰个方式咧，即系话佢哋除咗系会用面豉一齐去腌制之外咧，佢哋仲有一啲譬如可能加咗啲。 芝麻香啊，喺呢一度啦。咁呢個又有啦。 即係我問你，你知唔知樂富嘅人係有啲咩特色？咁同黃大仙人有啲咩分別？你講唔講得出咧？ 唔係嗱，呢個我幫佢，因為咧我睇呢一個日本有個電視節目咧，佢就真係話咧，唔係，佢係一個綜藝節目嚟㗎。佢就係每一集都講唔同日本人嘅地方，即係日本嘅地方唔同嘅人咧。佢就算食咖喱都好啦。啊，原來呢一個地方嘅人咧，佢真係特別啲嘅。我當佢樂富咁先算啦。啊，原來樂富嘅人咧係會喺咖喱裡面加一樣嘢係咩啊？哦，原來加秋葵啊咁樣。即係原來咧係黃大仙嘅人唔會咁樣煮咖喱㗎，真係會咁樣㗎。係 啦， 所以宮崎人咧佢有佢嘅特色就係點樣話？有面豉同埋芝麻。 有面豉可能加咗喺嗰個蘿蔔入邊咧醃製，咁所以食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有啲唔同嘅味道。咁啊，同樣嘅日本餐，但係大家食落去咧嗰個感覺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嘅。 做咩啫？彭仔咪去過嗰間餐廳啫？做咩喺隔離係咁做動作？ 下次約下佢食先 啦。擰曬頭啊！係 咯。 好唔中意咁样， 佢拧咗成五分钟噶咯， 话啖咩添啊？ 佢啖咩添？佢系咪唔中意宫崎啊？系咪唔中意宫崎嘅特色啊？ 阿伯，我讲埋其他啲先。 好啦，嗱，仲有一个咧几特别嘅地方嘅，嗱，而家就限聚令冇办法啦。但系佢夜晚嘅时候咧，如果佢系做翻居酒屋嘅生意嘅时候咧，咁啊，当你去，其中有一样嘢几特别嘅。因为原来宫崎人咧有一个几得意嘅习惯，就系中意介绍佢哋自己宫崎酒，又或者系泡盛就冲盛啦，宫崎嘅sake，咁啊去俾一啲外来嘅朋友嘅。所以原来喺嗰度咧，佢哋有部分嘅酒水咧系免费嘅。 吓、 啊，系啊，跟住我真系好，我都好似钟哥你咁啊，吓一声吓。免費啊， 抵 喎、 啊， 因為佢係啊，因為佢就話宮崎人咧係咁樣噶，佢哋好中意咧將自己家鄉嘅嘢咧喺外地嘅時候介紹俾多啲人認識。咁你介紹啦，咁可能你飲過啲平嘅，啊你話啊真係幾好飲、啊，跟住我就試啲貴嘅，咁樣先至再俾。 但我想問， 係 啦， 你試呢個特色啊，阿伯哥，你帶翻嚟香港試呢、這個， 將你屋企所有好嘢都帶翻嚟。但係宮崎啲sake係出唔出名㗎？ 嗯， 全日本嘅sake都有唔同地方嘅 出 名嘅地方噶啦、 哦，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嘅咖喱咁樣， 係啦，有唔同嘅飲法嘅，咁可能宮崎人佢哋嗰啲酒咧，又可能會偏向就係、是、啊，佢哋唔知有咩山啊，有咩水啊，佢哋就 sell 嗰啲嘅主打嘅，係、 嗯、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最出名嘅sake，即係如果以我自己嚟講咧，最出名嘅清酒就應該未必係宮崎，但係佢哋應該有啲獨特啲嘅地方嘅。下次六點鐘如果之後我可以去翻食飯嘅話，我都想試下，到底佢哋啲宮崎酒有啲咩唔同咧咁樣。啊，咁到時又可以翻嚟同大家講下咯。 起碼都過多兩個禮拜啦。 係啦， 都仍然 快啲試下，咁可以快啲話俾大家聽嘛。 喂，但係講到尾，你喺嗰度有冇食到宮崎牛啫？最出名 宮崎冇啊，冇，因為我晏晝嗌咗個雞啊嘛，好飽啊，食完之後個雞食唔到牛住啊。 唔係你依樣可以照叫㗎。你叫完之後攞翻嚟俾我哋食啫嘛， 凍咗唔好食噶嘛，鐘哥你明唔明啊？ 嗱，你終於都明我咧，成日叫我出去廚房攞啲嘢翻嚟，我都話凍咗唔好食噶啦。 係啊，凍咗係唔好食嘅，爭啲噶。 嗱，當然啦，每個地方有唔同嘅即係特色啊，即係話出去同話齋，可能真係宮崎可能有少少唔同、 嗯。 如果真係要試曬咧。其实都真的要花一段几长的时间。 好长啊，即是日本有这么多 这么多地方。 嗯、原来每个地方他们吃东西的、方式都不同。例如可能北海道人他们喜欢吃牛的内脏的，喜欢烧的、 嗯 啊。原来去到南部的时候他们就、牛内脏不喜欢烧的，可能喜欢腌的。那、哦、又是第二些不同吃法来 的。不用了白元浩，不用了。 好，不用了。 不用了。哇，讲到都肚饿。 是即刻肚饿。 差不多时间吃早餐我们要。好，跟大家看看天气了。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的。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53%。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你几多点？ 记得避免去人多的地方。